十分钟的相约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音乐导航，今天继续开启我们的音乐之旅。来听到今天的第一支歌呢，是来自于蔡依林的《爆米花的味道》，还是挺过瘾的爆米花的味道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欢迎你继续的来锁定我们的节目，想和我说话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给小辉进行留言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位温暖的声音，这位暖男他的名字叫齐秦，给我们带来无情的雨，无情的你。 曾经相信在这样的夜里依然清醒，雨中的我和你从没忘记分手时的心情。雨中的你哭也从

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。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最自然的人，我想不遮掩也是一种信任，爱的了解包容才算爱的完整。单纯的人，因为你让我的心变得丰盛，原来不奢望的变成可能，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，让你做最轻松最自然的人，我想不遮掩也是一种信任，爱的了解包容才算爱的完整。单纯的人，因为你让我的心变得丰盛，原来不奢望的变成可能，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，让你做最轻松最自然的人，我想不遮掩也是一种信任，爱的了解包容才算爱的完整。 短暂休息了之后，我们的音乐导航继续给你带来好音乐。听到的这是来自于品冠的歌声《懂你的责任》，疼你的责任，真正的暖男就应该是这个样子，把你宠坏之后呢，还一直觉得继续要疼你，那是他的一份责任。品冠从外到内都是一个暖男的样子。音乐导航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哈，要听到的是奶茶唱的这一首《蝴蝶》，非常非常美的一首歌。如果你看过动画片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那听着这首主题歌一定会很有画面感。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，那就要仔细的来听听奶茶来唱这首歌，我相信你也会听见蝴蝶翩翩起舞。同样伴随着这样一首歌，我们要结束今天30分钟的陪伴，明天的同时间